界最远的诗篇，

真，所以难舍难分。这一天对之后，借一千颗星星，传说中心与心能相逢。深，这一天对之后，借一千个心愿，梦醒后情缘不再飘零。我的心不后悔，折折叠叠都是为了你，我的泪流不尽，就藏在梦之后，千颗心在风里飞。

笑眼睛，任凭此生此世长睡不醒，你就是我的来生。 爱是绝境， 不让你